锵锵三人行，诸位好， 老导， 叶培，哎，叶培，今天你来的巧，赶着了， 嗯， 正赶着我要向这个观众交代问题。 啥问题？哎，出现啥问题了？ 我先问你， 嗯， 你说做歌星容易还是做主持人容易？ 我觉得做唱歌的容易。 哎，这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可是你这每天得看这么多字儿。 没错。哪像你们唱来唱去就那一首歌， 还经常记不住词儿。 好，叶培，我跟你讲，我做了有十几年的主持人，我一直在练一门业务，你知道是什么吗？ 存钱。 没有，这你错了，跟钱有关系啊，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我一直在练一门业务，就是如何能不被观众痛扁。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真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就证明还看。 对了，有盗版。 你说 这个 好像都成我心理医生了。但是是要交代啊， 给你减压。 哎，减压不用减压，我不用减压。我现在要把自己往另一个定位上走。 又高深了。 嗯，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出事了。 啥事儿？ 你知道我出什么事了？我遭到观众的一致痛扁。 为什么呀？ 给我拍板砖呢，狂拍板砖。这是主题，可以用一句观众的话来形容。 啊， 说窦文涛，求求你不要再在电视上哭穷了。 哭穷，你看。 还有那个这个引进也给我找证据的，说他穷，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穷啊？ 嗯， 你穷，你上次印尼海啸你捐5万块钱，这账都给我算着呢。所以 全记着。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众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吗？那当然呐，你像要是说是甘肃现在调查， 比上不足比下， 一户农民10年不吃不喝，他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那我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穷呢？所以啊，我还真是得修正，我决定以后啊， 你是富人， 不再哭穷了，对，我要夸富，我要把我当成这个 有钱人， 有 就是有钱人， 自己当自己当有钱人看。 我怎么说的这么哆嗦呢？ 今天开始一排人准备跟着你了， 有钱是吧？你、 嗯、 我们有钱人，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穷，也许是有标准的， 你 比方说贫困线以下这东西就是穷，对吗？ 嗯。 可是啊，哭穷，你发现没有？哭是人人都有的，哭是主观的， 嗯。 而我接触的朋友，我发现呢， 都哭穷， 这种哭穷的感受是普遍的，只不过呢，程度不同，层次不同。比如说，也许李嘉诚某个时候也会觉得穷，你们电影公司某个老板还不上银行贷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穷。 你们做的事太大了。 所以这个穷的感受啊，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我还发现呢，你比如说我那天他们骂我哭穷嘛，我那天正好看到一本李渔写的书， 嗯， 这个大才子嘛，李立翁，李渔，生活艺术家是吧？李渔当年呢最能哭穷，到处打秋风。但是你说他穷吗？有人就谴责他，说你这个人格猥琐卑贱，为什么呢？你养40口人， 嗯， 3妻4妾，他那个女人呢、啊、他组织成一个7妾剧团， 嗯， 他就用这个办法打秋风，到这个大官人家去唱戏，唱完戏你给我点钱，然后呢他还挺还会为自己找辙找理由。他说啊，你不要说我养这么多女人好像维持这个家庭，我哭穷我去要钱。他说你得想到啊，这些妻妾当年都是朋友送给我的，就好像朋友送给我一件衣服，难道说我能卖了吗？我不 能 卖， 我 得养着呀、啊、我得养着，所以我穷啊。所以你看何导，我最近就从这个事儿引出我今天的一个话题， 嗯， 就是说我发现最近的新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压力报告叫中产阶级不堪重负，这个里边的一段话就是我哭穷的理据。当然我现在已经是心腹阶层了嘛，我就说你看 真坦诚， 我们有钱人一向真诚。说心腹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了极高的想象力，在银幕上、在媒体上、在广告上被闪烁辉煌的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化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盘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我既然他们让我这么定位，我就是年轻的中国精英了啊！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和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 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像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叫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 GDP 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我非常同意 他说这个， 我有感受吧？ 又有感受。嗯，我举个例子，一个大，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房地产商，做得很大很大啊，我们不说名字啊。那天跟我就说了，他说最近很困难。我说哪方感情啊，还是哪方面困难呀、啊？他说不是，最近有点没钱了，周转不过来。哎呀，我说你怎么会没钱呢？对吧？后来我说你干什么了？你怎么就突然觉着手里没钱了？他说我看着一房子，我说多少钱呀、啊？8000多。 哎呦，我的妈呀！ 我说那你是肯定就没钱 了。这就是我的。 但是你说他是富人吗？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一穷人。 没错。 欲望太。 对，所以这个贫富和压力啊，我 的 想法就是你自己的梦， 对， 和你的实际的能力中间的差造成的。 欲望最大化， 对，因为我觉得 这所以我同意他说这个欲望最大。 这个通往欲望的门，我觉得是无止境的。你可以有很多欲望，你比如说情欲，或者是食欲，或者是物质的欲望，或者是你的各方各面的欲望。你只要有欲望，你就会存在着我要去征服，我要去寻求更高境界的快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有了这么多要求之后，我为什么达不到呢？我心里就开始拧巴上了。这个一拧巴上，同时你就会发现，我不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像一个小孩那样，我可以在太阳底下转转裙子，跳跳舞？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那谁养活你呢？ 爸爸妈妈。 你说的就是 爸爸妈妈， 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亚洲都不叫亚洲，叫亚洲。就是说亚洲是全世界压力最大的州了。 嗯， 因为什么？你拿中国举例子，他们就讲 发展太快， 西方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说500年的时间它用来慢慢消化它这个社会进步。 嗯 可是在咱们呢，30年间要承受别的国家300年间发展速度的这个焦虑， 太快了。 你想这个就是重新洗牌啊， 是 这个人的心理谁考虑过？ 接受不了。 我们这一代人呢，或者这一两代人呢，就是要为中国做出牺牲的。 你怎么指？ 因为西方人啊，像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 嗯， 是享受他们的前人积累下来的原始的资本， 嗯， 和消费的观念，包括价值观、文化的建立，所以他们 心态好的， 对，你到什么法国呀，你这去过这些地方，意大利、什么西班牙，这些人非常过得没那么大压力， 而且他们的穷人跟富人的状态差别 差不多， 假期 动不动150天， 你说法国就得140-150天吧，我印象中， 嗯， 然后呢，你而且所有的高管都有假，而且呢都是免费享受大的跨国公司的专机、游艇。和在各个圣地的房产的那个别墅，各大公司都是免费享受的。 看我听见这个，我又想哭穷了。 对，他积累起来了，他积累起来了。我们这个地方不行啊，我们这一代人是肩负着积累的工作，我们怎么能不累呢？那你会觉得啊，等你比如说再到50年、70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他们可能就比我们的压力要小。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压力在哪儿？就说这个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尽管没有标准， 中国其实有没有中产阶级还是一问题。 对 啊， 我们暂且就说把有私人轿车的，很小很薄的一层， 我们心腹阶层 啊，对，心腹阶层就把这一个小很在中国这么大人口的一个国家里很薄的一层，我们暂且把他们说成是中产阶级，那他们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一般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是 啊。中级的 下不了班，有时候， 而且关键是没有社会保障，就福利的保障跟不上，他一旦没有工作怎么办？ 嗯， 对，现在在中国三成人成了房奴了，这还有什么卡奴，还有什么， 是， 所以你说为什么中产阶级心腹阶层他也哭穷啊？ 因为他是害怕 朝不保夕，没错。哎呀，你真是了解我， 我跟你讲、 真了解你， 我就害怕 你也害怕呀。 我跟你讲，贺导，我其实啊是个特别实在的人，我没有什么虚荣心的，你知道吗？我的担心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但是在你看来也许是神经过敏。 你担心什么呀？我想听听心腹。 你比方说，我们那天有个同事讲，美国好像是美国作家吧，索尔贝楼写过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啊叫做悬挂着的人。 嗯， 悬挂着的人， 嗯， 你就可以说他是不上不下的人。 嗯， 你不知道像这种阶层，比如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哈， 我当然想更有钱，可是呢怎么努力他也不会给你加薪的，对吧？然后呢你是，但是你时时刻刻你还在害怕着现有的这个收入，你想我们这行 会有一天会担心一下， 每天你观众人家不喜欢你了，你就没，你不值这么多钱了，你这个生活呀，你这生活水平就要倒退。你知道我们现在，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们的制片人病了，他要看收视率，我可以给大家看看从来没看过我们的这个收视率的这个表格，你瞧见没有，锵锵三人行已经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某一天节目的收视率，你看这个是某一集节目，你看到没有，从晚上11:35开始它的变化，你看到广告时段它有点往下跌，然后又逐渐升，节目一完了夸它下去，已经到了，你知道何导我们怎么 量化了， 怎么分析，就是说看这个曲线，轮到叶培说话了，噌曲线上去了啊，叶培这人行， 何培下次不少了 对，你说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制片人就病了，一滴 制片人因为他那个什么 他就如丧考妣啊，你知道吗，你就一滴了，因为你作为，你作为我来讲哈，我是也重视也不重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比说我对我来说收视率是不是万恶之源根本不是问题，我关心的是我的老板认不认为他是万恶之源，我的老板会不会根据收视率来厘定我的收入，这事儿只要是这，而且也用不着他想，对吧，这个比如说他一低我马上想，哎呦我明年干什么，你知道吗，我得想，我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就是考虑问题啊是特别细致的人， 不你有责任心对自己， 不是啊，怕自己黄了呀、啊、怕自己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创维可露大眼睛，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日月星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 因美丽而起，用真性之美，冰雪之志，为世界注入生机。天生冰雪志，知性美人生，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你想这个新周刊进行一个调查，就发现就说你上一次大笑是什么时候，居然有相当一个比例的人说一周以前，就等于6天之内他就没笑过，你想甚至还有的人我都不太相信，大概有23%的人说一年这个人没有开怀大笑过，你说他，哎你这圈里边好多忧郁症什么的， 好多，咱这圈里人说句实话我老觉得是特坚强，因为这圈里你就是说无论是你什么样的目的来到这个圈子里面，你都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心理准备，像比如说搞乐队的一些男孩一下就是可能一张唱片红了谁都知道，然后一下又被雪藏了好几年，那你想就是作为周围的朋友和你的家长总是会跟你说，比如说哎你看看谁谁跟你一块儿出来那个现在又开始做上新的歌了，又有什么什么演出了，哎聊聊天的时候你说这个艺人的心理他的这个心态再好啊他也很难去特别心态的平衡的去面对这些事， 就是你我记着我那时候挑演员，我其实我已经那个时候我准备拍戏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拍戏，所以我不知道已经变成那样，我进我那个剧组那个酒店啊，怎么前面排了400-500人在那儿，一人拿一信封拿一自己的夹子，我说是干嘛买东西呢，我说不是啊，那保安说导演这就是到你们这儿来试戏来的，我说我找一个就是3句台词的人排这么多人干嘛， 是吗， 他，你想想，如果说你一个作为一个演员，你一年见100多个摄组，然后你一部戏也接不到，你的这 回了不可， 你的这不崩溃了？ 嗯， 真是。 而且你说好多人他抱着这个目的说我真的是喜欢表演或我真的是喜欢艺术，但是为什么我的前方路会这么的渺茫？我这天天揣着小包去复印，靠什么生活？ 你甭说这个，我看他们这调查，好像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没有什么人快乐。工人、农民什么，你比如说教师，比如说李兴特别一项，现在大部分教师都有一种叫什么倦怠感， 嗯， 因为这个工作日复一日， 没新鲜感哈， 孩子也不好带，5-6年级就谈恋爱。不能打，不能骂，家长动不动跟你闹， 换教育方式吧， 又有升学率这些压力， 是 因为他就活的啊，没有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好像各行各业，为什么说这压轴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就说，你好比他们说我说我们这个心腹阶层，其实心腹阶层有心腹阶层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为什么人家说现在说咱们得检讨一下咱们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未见得对你的工作有好处。 嗯， 我给你公开一份文件啊，何导你都没见过，我平常从来不写文章，每年年底写一次，就跟这个公司啊哀求这个加薪啊。 哦，真的？ 不是，当然现在我成长了，对吧？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我是太自私了，把自己估计的太过分了，但是呢我表达的这个意思我相信是不少行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的。 他给我们念这个， 跟我们公司写信，你都没见过这么狠的啊！说，尊敬的领导，现在做一集节目需要比早年更大的投入，需要消化越来越多的新资讯，又让我同时做2个节目，还都是一穷二白，就靠我说。今年我已经没时间看闲书了，日夜埋首于节目资料中，娱乐就甭提了，生活也快没了。又能有多少亲身体验跟观众分享呢？其实这是对劳动力的破坏性开采，因为生活是激情、灵感、想象力的源泉。结果到如今，我的节目在滑坡，我的知识在贫乏，我的水平在下降，我的激情在消退，我的幽默荡然无存，我的生活又在哪里？长期不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条件让我厌倦自己，厌倦自己，进而厌倦不得不做的节目，可主持人却必须强打起精神，除非我是无欲无求的圣贤，否则我就变成我所憎恨的伪善。应该大胆承认，我愿意勤奋劳动，可是报酬必须相当。 那你真勇敢啊！ 对，我觉得对， 不是，实际是疯了，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报酬啊，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说我，当然缺，每个人都缺， 嗯， 但是呢，我有时候觉得那个东西是。你觉得你付出和牺牲的东西要找一个东西把你的心理平衡一下。 我跟你讲何导，就像看见我刚才给你出示的收视率了吗？ 嗯， 现在的是个人逼人的社会，所有都在这样做，你想不勤奋工作是不能的。其实我并不想要钱，我想要闲暇，但是闲暇是更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是一种很无奈的。 那有快乐也行。 可是你说这个 啊，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中国人很聪明，而且中国人很勤奋，而且中国人很多。就是说，你如果心理上接受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过特逍遥的生活。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能干，你给他多高的要求，他都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给完成。那么老板说你还得再做更多的事情，所以现在导致一些白领我觉得就快疯了。他现在朝九可能晚九也下不了班。 但是有些主管呢压力太大，他不下班，你明白 吗？床垫文化， 他下不了班， 直接把床垫办公室。 你比如说他定额给他的部门他的团队定额，他比如说他已经离月底还差3天，他只完成了给他定额的50%，这3天时间要完成剩下的50%，你说这主管怎么睡觉？他就不能下班，他因为什么？他回到家里一定是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你回到家里有几个风险？第一，我回到家老婆会不会跟我不高兴？ 是 孩子会不会让我补课？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我回去我就没有精力再去想这3天完成这50%，所以我必须得在办公室里。那你要在办公室里，秘书就不能下班， 对， 你的助理不能下班。 何导真是了解社会的，现在 这时候就是说，这大家伙儿笑的这个平均率是越来越低了， 笑 不出来了， 凭什么笑？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埋怨没有用处，就是这个社会了，已经这样了。所以就到我呀，我给自己写个对联 儿， 还是得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好像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哎，这里边有技巧，咱们广告之后可以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联合国禁止伊朗铀浓缩活动，最后通缉令迫在眉睫，伊朗宗教界率先回应。 ایرانی ها میگن نه ما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به خودمون که باش اتم نمیسازیم به استفاده سلاح‌آمیز میکنیم. 芙蓉王风云对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原定青藏铁路，携手迈向更高的幸福。双喜世纪婚礼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点击双喜点163.com。 他主政福建五年。 我说爸爸，什么叫特区？我爸爸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我得感谢福建人民，但是我希望呢，福建人们尽快的把它忘掉。 向南的风雨人生，口述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看呢，现在就是有也有办法，怎么呢？你比如说我自己的体会哈，我也没有什么忧郁症， 嗯， 可是啊，其实就是我从小情绪就不好，我觉得可能是个家族遗传吧，所以呢，我倒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 嗯， 就是我在很小少年的时候，心里啊就有一个警察， 嗯， 就是我非常警惕的，可以说呀，我每天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的情绪， 嗯， 比方说。我不高兴了，这对我来说不能接受，我是我自己的医生，我就会问为什么不高兴啊？因为你说了一句什么话，那我觉得这不正确，为什么你说了一句话我就不高 兴， 我得改变它，然后呢我觉得长期这么做呀不能解决，但有进步，但有进步，过去可能是不高兴2小时，现在大概不高兴10分钟，你这你像有些人你看到他哎呀很敬佩啊，可是又可怜他，他的唯一的世界就是这个公司，唯一的是全部的就是这个工作，他的轻松他的解压他的娱乐就是去晚上喝酒然后胡闹一通，第二天大早上起来我说身体真好还来上班，你说我又觉得呢你必须得有一个另外的世界， 嗯， 另有寄托太重要了，我跟你说就是说你工作完了之后你比如说你要是喜欢看画，哎呀回去之后你一捧唰忘了，你必须得另外跑到另一个世界。 嗯， 其实我也有压力，我创作上啊， 雷有压力，我有 压力。 嗯， 所以就是说你不能超越，你搞艺术创作嘛，尤其是原创的，你没有超越自己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 自个儿较劲吗？ 啊，较劲较劲，那是非常的折磨。那我就是不睡觉，开着车围着城里转，等等，反正想各种办法。你一定要有办法，有一个出口。没出口，你的人疯了。 其实每个人都 会。 叶培没压力， 我也有，但是我真妙啊。 但是我比较好，不是天天这样。 我天天这样。 那在公司里打工。